哇，魏生好耐冇见喎。 喂， 我哋諗住定期想请你上嚟倾下偈喎。 哇，定期我唔知身体定唔定得顺。 你呢轮都肥咗啊。 肥好多。 我见到你报纸澄清你话唔系六十磅啊嘛。 肥超过标准体重六十磅。 哇 好犀利喎。 我应该系125磅嘅，而我咁高度而家185磅。 咁啊，你冇嚟咗成几个月啦。而家香港啊大陆好多新闻。有啲咩副局长外籍风波 啊？呢件事最奇怪了， 点解咧？ 不超乎常识范围之外噶嘛？唔知点解有啲人嘅想法同大多数人嘅想法可以相差咁远嘅，好似两个星球一样。 咁另外仲有大陆地震啊，系嘛？死成10万8万人。 系啊，天灾人祸， 系嘛？ 嗯， 咁即系仲有。啊、就今晚就六四啊呢啲嘢係咪咁我觉得而家呢即係呢啲地震呢最近好多新闻係咪即係中国政府要求日本自卫队派飞机嚟点知而家大陆啲愤青呢啲民意好强烈啊 有好多意见 啲愤青呢即係而家主导咗成个大陆嘅中共的那个施政咁滞， 而家变咗好似睇落去咧，中国政府反而好似好开明啊，同埋好开放。调转咧，就嗰啲舆论咧，即系民间嘅舆论或者一啲媒体咧，就好保守。而家会出现咁嘅情况咧，真系啊，系咪真系而家个社即系嗰啲社会仲保守过个政府？ 好古怪啲嘢，真系睇唔透，都唔知点样样。照我计，照计系冇呢啲理由嘅。你嘅群众而家系跟住政府走噶嘛？ 嗯， 你如果党中央、国务院唔下令威到，边个敢下半旗啫？你长毛改成下半旗，俾人赶出去咯。都讲得太迟啦嘛， 讲得太早， 讲得太早啦。 唉，呢个世界好多嘢，你带头讲得太早咧，就系条罪名嚟嘅。当初耶稣都是咁死嘅。係咪有好多嘢虽然係真理但係你唔可以把口抢先讲出嚟嘅。 最近地震咁热门我睇关于地震嘅书有本书叫《唐山警世录》。佢话唐山地大地震死24万人咯，回算可以至少可以减少10%嘅。 点解呢 佢事先已经有几十个单位报告上去有地震时间地点讲得非常正确的完全没人理、 哦 啊。你如果早啲准备的话逃生容易啲你可以死咗好多人。佢写嗰本书嘅人嗰啲书都唔知有四川大地震啦佢就猛话呢啲悲剧唔好重演啦呢啲悲剧唔好重演啦结果而家又重演一次。 嗯我睇呢个亚洲电视佢重播一个纪录片呢都有讲到头先魏生讲嗰种即係好多嘅地质同埋地震专家当时都有预测到呢喺呢个唐山嘅地区去到北京嘅附近呢都係有一场好巨大嘅地震。但係因为嗰时係文革嘅后期呀讲政治斗争同埋嗰种明哲保身之下呢就令到好多嘅官员呢就多事不如少一事。 是啊但是呢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一样有人出到喎。 嗯 耿庆国耿庆有个姓耿嘅就是终身耿耿嘅耿耿庆国。 是。 个地震学家佢唐山佢又出到一次又冇人听。呢次四川大地震佢出到5月9号加间10日。 哇细。 会有巴州地区会有大地震。 嗯 又冇人听。 嗯 而家地震国中国的地震的科学家分成两派、 嗯、 一派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嗯、 一派认为地震不可以预测的、 嗯、 不可以预测的派是占上风、哦、所以所有预测的都根本不听的、 哦 嗯 哦、 这个跟唐山当年的那个纪录片都有复述就是说中国的地震专家呢那时就分为呢这个四川那边的一派即是说西部的 同 埋另外一边呢就是东部的就是北京啊唐山啊那派。 渤海湾那一 带。咁变咗两班的地震专家呢就各自呢就会觉得呢即是地震那个预警呢当时呢就是四川那边呢就占上风。咁同埋因为接近呢个京畿地带呢即係如果预报唐山嗰个地震呢万一 有咩引起个混乱啊，同埋政治嗰个风险呢，其实系当时七六年即系文革个年代，任何人都承担唔起。 系啊，但系你而家政治状况咁好，点解又唔信人哋预报呢？你预报咗，就算唔正，你损失好细嘅啫嘛。你预报咗，如果相信佢真系震咗，你损失可以减少好多好多，至少人命损失可以减好多。 其实最惨而家究竟有冇预报？边个预报呢都唔知嘅，因为消息嘅公布呢其实都仍然呢未系好全面。 系啊，就系冇一个系统啊。 甚至死伤嘅人数，而家即系报出嚟嘅人数呢，究竟系咪事实呢？究竟止唔止呢个数呢？失踪嘅人口，究竟个统计会唔会将来呢陆续咁样增加呢？呢个都估唔到嘅。 完全唔知嘅啦，真系。永远唔知嘅啦，我相信。冇得统计嘅。 咁今日嘅新闻就系有一班家长就去抗议吓， 系啊，去法院抗议， 控告啊，正式控告， 正式控告， 入咗个索偿， 有冇入品先？ 入佢有写咗个索偿书，就讲咗即系要求赔偿几多几多咁样， 但遭到当地公安拘捕啊， 系啊，个为首个家长俾人捉咗去， 捉埋添啊，唉，真系呢啲咩世界啊！ 佢照计啲两组打官司，唔好理由官司都未打就捉咗原告，被告都唔捉得啦，冇话原告啦， 真系。系啊，哇！即系因为可能有外国记者在场啊。 外国记者在场，点解又捉原告 啊？咁你搞事啊嘛。 哦。 你乐观啲讲，可能唔使打身就当好彩 嘅。希望公安嘅水准高啲啦。 好啊。所以咧，即系呢个世界，即系你话。唉，冇公义啊！你话几惨啊！真系 冇公义啊！呢次地震，所有电视新闻，有线电视做得好啲啊，听到啲专门嘅讲说话啊，其他电视新闻当中完全睇唔到嘅， 可能就系自律啦。啊，而家乜嘢都要讲正面啊嘛，啊，要突出救灾点英勇啊嘛。 系啊，有线电视嘅有个专门第二晚已经系住叫啦，话有报道员嚟嘅，所有人都拥埋嚟。报道员一走，乌灯黑火，我哋嘅亲人就压喺废墟下边，会做冇人理。我哋大家都系中国人嘅话，唔要喺手攞个中国人。我大声到咩咁？个肥婆唔知系咪俾人捉咗去啦？咩咁？ 应该唔会啩？ 真系难讲。 系咪有个肥婆咁嗌？ 系啊， 佢话我哋要做中国人，唔好做丑陋的中国人。喂，讲到丑陋的中国人，我睇见你最近都写咗好多篇嘢。 写咗系啊，柏杨过世噶嘛？ 你见过柏杨未？ 我嗰度个好熟嘅添， 好熟 啊！喺你印象中，柏杨点样样？ 柏杨佢好有正义感嘅人，非常有正义感，非常正直，而且非常简写 啊！ 眼思路又清晰，而且又好睇得透中国民族嘅缺点， 喺边度？ 你话佢创作嘅嗰个名词将光。 将 光文化几简单明了，你个封住晒入边翻波三重，臭狐臭唔理嘅，拱住晒唔理嘅，你掀开个门下仲好香添。中国就系咁，大家掀开个一门，中国五千年文明，哇，唐诗宋词咁靓，哇，好多不得了，你唔知佢入边臭成点样，完全唔知。 哇！咪柏杨，你最近对上一次几时见到佢？ 我都好耐啦，廿几年前 吓， 廿几年前 放咗出嚟啦，放监。 放监出嚟嗰一排同佢见过。佢七十岁嗰年话要翻译《资治通鉴》嘛。我话你今年七十岁咯，佢话我用十年功夫嚟翻，结果八年七八年到全部翻晒，都结本事。虽然俾人批评话佢翻得唔好，但系真系都系一种好有价值嘅文化， 好有魄力， 好有魄力。 唉，不过即系佢呢个丑陋的中国人里边啲论点，你同唔同意咧？ 我同意，我好同意。佢甚至影我为自己，就系佢嗰阵时提倡中国字拼音，佢话冇一个人同意嘅，得你一个人同意啫。我哋佢有个时期，甚至可以用拼音文字嚟写信嘅，写简单嘅信。 哇，咁啊真係，但係而家佢嗰啲书啊，喺大陆啊，咁啊有好多人话，哇，今次地震啊，不表现人性的光辉啊，告永别了丑陋的中国人啊，你话系唔系呢？ 我话就唔系啦，即係呢个好多人性丑陋嘅地方，连地震孤儿都俾人偷去买卖嗰啲，冇报道出嚟啫嘛。 好啦，网络881903.com。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倪匡。 今晚就相请不如偶遇啊，啱好今晚啊，魏生吓，啊，同埋大家金融啊先生请食饭食上海菜，唉，食完不如话请埋魏康顺道啊，我顺风车，我唔车你翻屋企啊，车你上商台， 同埋咧， 唉，话茶生啊，金融咧。啊，身子好好啊，都仲 系啊，大 头脑咁啊，好 身体好过我好多 啊，讲嘢都风趣幽默，啊，不过讲嘢内容啊不便披露啦。问呢位听众咧，佢话：请问魏生，你话四川地震有冇可能系美国佬新武器引发？有人话今次四川同南亚大地震海啸都系美国背后搞鬼。 话美国如果有咁发达就好啦，就佢都想啊，就嗰个好难啫。 吓，呢啲唔可以。 美国卫斯理幻想小说咩？就发动地震。 不过而家 不过反而美国反而台湾有话系个绵阳嘅核子基地喺处地下进行核试造成嘅。 会唔会啊？ 台湾有呢个讲法喎、 啊， 我到呢都冇乜可能。呢 已经证实嘅。 如果核试造成，应该有辐射泄漏。 以前嘅年代就可能会即系冚得住，但因为而家全球都有卫星咧，监控住咧，都压唔到噶啦。 地下核试睇唔睇到啊？地下核试睇到。 佢依家真 知啊，知啊 ，check 到。 系 美国嗰边实知，一系佢知唔出声，一系就冇咁嘅事。 但系呢次事好神秘、哦，佢咁大嘅地震，关于附近镇央附近嘅核子基地嘅消息一啲都冇、哦。 系咁啊， 完全冇公布。 有佢消息话一切 安全啊嘛，第一句话咯。 系啊， 又有一句话死咗48个人咯。但系死咗48个人，呢个出事完全冇算啊。 嗯。 呢、這个唔知啦，总之佢入边情形，所以呢次有 48个可能系科技人员。 有啲记者话，有啲记者咧同我话呢次采访好公开啊，好坦白啊。哎呀，我话咁好啊，咁核子基地消息你有冇啊？冇啊，你咁咪跌咗公开啦，真。 咁其实好多人话今次改善咗㗎啦。 咁係啊，咁有进步啦，总算。即係用刀叉死人咗啦，我都係呢句话咗。 咁都唔係嘅。咁或者今次即係真係对救灾。 咁係啊，嗰个 就算家保真挚多係咪咁仲想点呢，好多人问啊。 咁大家都係比对于几十年前嘅唐山大地震比较嘛。 係啊，就算你话光辉时节我都觉得好多。我睇到个女警放住自己细佬哥，自己细佬哥5位。佢去为人哋嘅细佬哥寄语，我觉得好伟大啦！我最美丽嘅场面就系咁啦，而且佢完全唔被记者当中就拉开嚟嘅位，话佢女警身材好多咩咁咋？ 嗰张相登出嚟，我哋香港应该 我谂住呢个全世界最好嘅相嚟嘅，唔会升级啊！佢 露点喎、啊， 冇露点啦， 有冇露啊？ 露个点俾细佬哥含住啦嘛？ 系我应该冇带，会不闻呢个姿态。 但是他自己的亲生仔吃了5天5夜、哦。 是 一见到阿妈一步抱住佢头翁入去，哇那些镜头真的靓到呢，真的。 这些是人性光辉。 另外看到张图片呢，就是一个外国志愿组织的人呢，就在这里唱歌跳舞，就在这里哄啲小路仔玩。其实我嗰时我哋都讲过，就喺个灾难发生之后，其实系咪真系一定要愁眉深锁 或者系要全民都系要哀悼？即系其实系，譬如美国911之后， 唔可以用欢笑， 我可以用一个欢笑，或者系用一个即系乐观啲嘅态度去面对个灾难。 系啊，我呢个系我一直做人嘅态度啦。你有咗痛苦嘅事发生之后，你痛苦对呢件事冇帮助， 即系继续沉面啦、啊。喺度 你痛苦嚟做咩？ 喺度即系所谓转落去都系无补于事。魏 生，你上嚟讲，好彩讲迟咗3个礼拜， 又系咁。 咁唔系你嘻嘻哈哈咁样，有事无事笑三声咧，系咪？实俾人投诉话你凉血。 系咁 啊！隔篱都台都有人话被指为态度凉薄，咩轻佻，咩叫态度轻佻？我唔明。 我睇到庄严嘅嗰啲人会翻山啊！我一定庄严咯，所话。 问魏生你自己呢把年纪，你怕唔怕死？ 我唔怕死嘅，我日日慢慢喺瞓低，我做完冇醒 啊，系咩？ 系啊， 唔系啩？ 每夜瞓瞓下死咗，你话做人几愉快咧？真系，纯粹都愉快得过呢、這个，到我呢个年纪系咪啊？像你咁后生，当然唔同啦，真系。啊，朝早醒嚟，哎，醒嚟啦，冇可能我有做人啦，咁咪快快乐乐过嚟啦。 原来晚晚临瞓就想死啊！ 时时想到嘅，哎，如果即刻 闭眼， 如果唔醒，几愉快嘅，几开心。 咁有朋友死咗，你会殡仪馆鞠躬？ 我殡仪馆就算鞠躬嘅话，我都嘻哈大笑嘅，我唔会相信流泪嘅。 咁啊会唔会？ 我觉得相信 得罪好多人， 系咯。 咁啊系啊，咁我自己死妈妈我都系咁啦。 你企埋一边阴阴嘴笑， 你死阿妈都系咁啊？ 我死妈妈会边个嚟殡仪馆鞠躬啊？做咩行到门口已经听到危险，喺入边哈哈大笑啦。 哇！呢种态度好豁达。 呢个我就算行到死佢都唔会醒噶嘛。而且你系一定要死，我觉得一定会发生嘅事发生咗，呢、這个唔算系悲剧嚟嘅。你说有地震一定要死人嘅。地震死咗就唔系悲剧，但系你学校起得唔好、可以避免嘅， 就系 你发生咗呢、這个就系悲剧， 系啊， 避免唔到啊嘛， 系、啊、 应该可以避免嘅。 不过今次都有一间学校，好似系有个校长好伟大， 系啊，自己周围佢冇捐钱嚟加固啊，一啲事都冇啊，结果 当日冇人肯验收啊，嗰层楼 真系阴公， 即系结果咧 俾咗十几万， 系啊， 咁结果佢周围去乞讨， 用咗好多年。 用好多年揾咗笔钱去加固嗰间学 校， 系啊，呢间学校咪冇事咯。 全校师生无一 咁你 受伤， 呢个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系人祸，同埋真系如果你话死十万又好，六万又好，大部分人 至少系七分人祸，我觉得 啊，真系阴。 而且你呢个唐山大地震嗰阵时，竟然青龙县相信咗余震警报， 系 学生喺操场上课，所有人唔准喺屋企瞓，全部系瞓喺空地度。全员倒塌房间180000间， 哇！ 死亡一人， 哎呀！ 啊、青龙奇迹联合国都承认， 系咩？ 派员去调查，点解？ 话 地我预防得好咯， 哦， 有预防意识咯，相信会有地震咯。 嗯， 地震冇得抗啊！你用手去近住佢唔俾佢实啊，系嘛？啲唯有预防同埋 最旺居呢个口号叫抗震救灾，救灾有得救，但系震冇得 防震救灾啦，应该系 啊，防都冇得防， 防可以防预防啊！你早都知道咗，你咪唔好入屋咯。 哦，呢个叫防，系即系我哋啲中文唔好 避 大事。 近日都好多呢啲咁嘅字眼，譬如多难就兴邦啊，呢啲 都有问题。好啊，网络8b1903.com。